第52页，第四行，我们将经文念几句，对对地方。信真禅中，求于去来，迷悟生死，了无所得。这是这一段的最后一节，在上一次我们念到经文当中的几句话非常的重要，必须要把它背起来啊！就是前面这一行啊，经文里面像这些句，可以说是究竟了义。是真正的宇宙人生的实相。那么像这样的句子在楞严经里面我们已经看到很多次，这是佛的苦口婆心时时提醒我们。生灭去来就是指一切万象，这些万象今天科学家、哲学家、宗教家都在那里探寻，究竟真相如何，是从什么地方来的，什么原因来的，我们试问问，这些探索会不会有一个圆满的结果呢？诸位要晓得，除非他真正的修学佛法，才能找到正确的答案。如果要是不能够在佛法里面去寻求，那么换句话，圆满的答案是找不到的。啊，佛确实一句话就给我们讲得清清楚楚，但是必须在佛法里面有相当修养的人听了这一句话他才能接受啊，他听得入耳。一般人听了这一句听不进去啊。今天的经文是接着上面来的，但是前面还有一点余意必须要给大家交代。虽然一切万象是本如来藏常住妙明不动周云妙真如性，这个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，可是古大德跟我们说了，了即业障本来空啊，为了还虚还虚债，这两句话一定要牢牢地记住。 里面所写的是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亲证的境界，跟我们说了，跟我们说了，而不是我们自己亲证的境界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在他呢是业障本来空啊，在我们还要还续债啊，这个原因就是我们没亲证的。所以这个佛法单凭着口里讲讲没用处的啊，一定要齐入这个境界啊，讲讲讲得再好还是不能了生死，不能消旧业啊。换一句话说，这是功夫的问题。那这是我们必须要提高警觉的啊。功夫一般讲，所谓的看破放下了。看破是学问，放下是功夫，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啊。看破一分呢，他就能放下一分；放下一分呢，就能看破一分。因此，两条路都可以走。啊，从行门里面走，必须得放下，放下自然能看破；从解门里面走，得看破一分，就得放下一分。这个就是行解不二，啊，行解相应，啊，这是真正的学问，真正的功夫。别人这个功夫怎么做法，我们不必去理会他，要紧的是要反省自己啊。我们自己在日常一切诸法之中，我们哪些看破了，哪些放下了，如果说是时时都能够看破，时时都能够放下，这个境界就非常之好。学佛第一要紧的就是清净心啊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第一要紧的，心里面没有事，禅经里面所说本来无一物啊，楞严这几句话就是本来无一物，所以在心真常中求于去来迷无生死了无所得。你看看这个四句是不是就是六祖所讲的本来无一物吗？一个意思啊。六祖说的简单，他这说的详细一点。我们要求的就是信真常啊， 一切万法的生灭去来，这是讲一切万象。迷雾是说我们自己的心，生死是讲我们的果报，全都没有啊！你还有哪一桩事情放不下呢？还有哪一桩事情啊？你还把它放在心里？佛说法，这个诸位也晓得啊。佛说法的纲领是不立二谛呀、啊，随俗谛说，这是叫恒顺众生；随真谛说，是如来自己亲证实相境界。那么既然是这样的，为什么佛不都随他自己的亲证境界说呢？为什么要随手随我们众生呢？这是佛的慈悲。要是全随佛亲证的境界来说，我们听不懂。不得理，所以佛对那个迷得重的人，就要随俗谛而说；那么迷得轻的人，佛就随真谛而说。到根熟的众生，佛就给他说真殊不二了啊，这就是不识甘头更进一步了啊，超凡入圣啊。所以我们在这个大经里面看到，有谁俗说的，有谁见谁真说的。众生不知道生从哪里来，死往哪里去，这个是一切众生最大的事情啊！无论是中国人外国人啊，不管他是信哪一个教，可以说没有人呢就是对这桩事情的时候没有关心过的啊，都曾经关心过，就是大事吧啊，我们从哪里来的啊，我们看看那个小孩啊，那个生下来小孩那个，看看他从哪里来的啊，他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，为什么要到这个世间来啊？可一般世间人的感觉呢，父母给自己三缘和合，说这个话佛是随俗说的，自己的神识是清净的啊，这个是业力啊，父母是正善缘啊，那么这个是投胎到这个世间来，显现生灭的现象，灭了以后，那么佛随俗谛说， 讲六道轮回，水业流转呐、啊。那么佛陀说的话对不对呢？对。啊，迷惑颠倒的众生确实如此。临命终时，哪一个业力强，牵着你去投胎去了？善的业力强，三善道受身；恶的业力强，三恶道受身。这个是俗谛啊，俗谛里头虽然不是真实，但是确有其事，确实现这些相，这个一点都不错的。真谛里头确实没有这些东西，但是诸位晓得，真并不妨碍妄，妄也不妨碍真。这是众生的迷惑，佛随我们迷惑这个境界给我们加以解释，说明给你的真相。如果你要是悟了真常即灭性啊，这就是此地这个性真常中啊。你要是悟了的话，那么就是此地所说的啊，迷悟之情也断了，那么也许诸位要问呢，迷破了，哎，这个是对的，难道是悟也没有了吗？悟也没有，悟是对迷说的。如果你悟了，你这个心里头还执着一个悟啊，那悟就是迷，所以这个是相对的呀。迷没有了啊，悟也没有啦。啊，这个里头就是千万不可以执着啊，迷悟没有了。来去也没有了，生死也没有了，因为真常心性当中这些全是妄相。金刚经里面所讲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是妄相啊。什么叫妄相呢？决定没有一个实体，这个道理稍稍对于经论有一些修养的同修也能够体验得到。我们现前的境界不自信啊，我们的身四大五阴集合之体啊，身相无自性，众缘合合而成；心相也无自性啊。你要是打开白话明门，你看看，我们这个身，我们的境界归拿起来就是这一百法了，这一百法无自性啊。有为法里面九十四种是因缘所生法啊，无自性不必说了，无为法里头也无自性 既然无自性了，我们还要执着，还要放不下，这就坏了，这大错特错了。真正悟到无自性，心是定的。我们俗话常讲，心安理得了，这个道理明白了，得到了，心就安然了。无论处什么境界都是安然，顺境里面安然，逆境里头还是安然。为什么呢？他把这个一切事实的真相看得清清楚楚。古人实在也是不得啊，用镜中之相来做个比喻。那个镜呢，就好比珍藏心性啊，镜子里面所现的那些妄想啊，就是此地讲的去来迷雾生死。镜子里有没有？有。可不可得？了无所得。为什么呢？不是真实啊，不是真实的，并不是说它没有，它有相，有相不是真实的啊。那么我们现在是森罗万象摆在我们面前，我们如果一旦觉悟了，这些相确实是有，幻有，妙有，而非真实，我们在这个里面就解脱了，就得大自在。那在这个里面，什么事情都做得圆圆满满。啊，一样也不执着。啊，并不是说一切都空了，空了我什么都不做了。那就叫握取空，对于事实真相并没有了解。了解之后向诸佛菩萨，坐而无着，无着而坐。他一天做到晚，他什么也没做，心清净，声音也清净。啊，诸佛菩萨在十法界随类化身啊，度脱一切众生。你看《金刚经》里所讲，十无众生得灭度者，天天做，就坐而无坐，无坐而坐，这个多自在呢。这个法门咱们要从什么地方下手呢？从前辩勇法师开始莲池大师的话，我们可以学习莲池大师的成就。说实在的话，得力于辩勇大师啊，这是明朝末年的大善知识。莲池大师参学的时候，三步一拜，拜到老和尚那里去，请老和尚开示，了生死的法门，他是真心要求道。这个老和尚告诉他的是，你呀，年纪轻轻的。这么虔诚，三步一拜拜到我这里来，可别为名闻利养害了你。其余就没说，旁边人听了笑一笑，你看这个傻不傻，三步一拜啊，拜这么多天拜到这来，我们都以为老和尚有什么妙法要开示他了，哪里晓得老生常谈呐。这个就是俗话说的，一份恭敬心啊，得一份受用。 十分恭敬心的十分受益。莲池大师十分恭敬心，这老和尚这一句话，他一生受用不尽。他自己说，他的成就就是老和尚这一句话。啊，一生云利明文利养，他成就清净辩荣大师那一些这个弟子门徒们，一天到晚跟在老和尚身边，这个话也不晓得听了几十遍几百遍了，啊，这个耳朵听了，那个耳朵出去了，老生常谈，没有放在心里，没有一个人成就。啊，这个就是印祖说的。老法师说法绝无偏心啊，就在学习的人有没有这个恭敬心接受。恭敬心的接受，受了以后就依教奉行啊，他就这么做啊。啊，所以诸位千千万万要记住啊，我们从哪里下手呢？就是从云利明文利养啊，我们修一切法啊，断恶修善啊，修布施啊，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，无论修什么法门，不是为名修，不是为利修，把明文利养舍弃了，这叫真修。稍稍沾一点明文利养就坏了。啊，这个是讲的时候从哪里修起？啊，弘法利僧千万不要鞠躬。要学佛菩萨，度一切众生，心里面无一众生的那度者。这修的是什么呢？给诸位说，修的是清净心。啊，清净心里面，自然生无量智慧呀。自然具足无边的福德，这叫真修啊。所以在这一句里面，迷悟就是说的人，悟了的是佛菩萨，迷了的是凡夫外道，这对人说的啊。生死这是对法说的啊，生死涅槃啊。但是诸位要晓得，迷悟在人啊，理里面哪有迷雾呢？法里面也没有迷雾。譬如我们迷失方向的人啊，你呀，目的是要往南面走，可是你现在往北面走了，你误会了，把北面当作南面了，迷失方向。谁迷失的？人迷失了，不是方向迷失了，方向还是原来的方向，并没有随你迷失而有所改变的。啊，那么诸位要晓得，迷悟在人啊，在哪个人呢？在自己 哎，不得别人，别人他迷也好，悟也好，与我都不相干。这一点非常要紧啊！问题就是我们自己在人世的环境当中，物质的环境当中，我们迷不迷啊？什么叫迷呢？分别执着妄想就是迷。什么叫悟呢？离开分别执着妄想，一切明了，就叫悟。悟了的人叫佛菩萨，迷了的人叫做凡夫啊。悟也是这个境界，迷也是这个境界，所以说迷悟不二啊。那么这个说呢，越说越深啊，这就说得相当深度了。佛在《法华经》里面给我们讲，那《法华经》里有两句很有名的话。诸法从本来常自即灭相，这个境界，如果我们要是按佛经里面按这个菩萨程度上来说，这是正即灭人的人才能见到。那么诸位读过人王经，人王经里面讲无人菩萨，即灭人是最高的，啊，下品的即灭人是法云地菩萨，上品的即灭人是等觉菩萨，啊，他到这个境界呀，看一切法是什么相啊，即灭相啊，清净即灭。相没变呢，我们看的像是生灭相，人家看的是清净即灭相啊。但是问问我们，以这个善子来说，这是个相，我们看这个生灭相，人家看这个清净即灭相，相没变，以物在人啊。这是如来与大菩萨亲证的显亮境界。人王经里面的无人啊，每一人都有上中下三品啊，只有即灭人啊两品啊，这个上下两品。所以古德在注解里面呢啊，他就把它补出去啊，他如果这个即灭人要分三品呢，那么这个中品的就是等觉菩萨，上品的就是佛果位啊。那么这样讲是也能讲得通啊。所以这个是究竟位置上的人啊，这个才是讲的究竟的实相，一切法的真实相。既然是常自即灭相，诸位想想还有什么相可得呢？还有什么相可执着呢？ 法华经又跟我们说，是法诸法位，世间相常住。啊，那么我们一般想的时候，万法无常，这个万法无常是佛的方便说，随俗说，世间相常住，这是随真谛而说的。世间相常住给诸位说，就是世间相不生不灭。一般讲的是无生法忍的境界啊，一切法无生啊，既然无生，哪里会有灭？有生才有灭，不生哪有灭？那么像这些经文，我们乍听起来实在是不好懂啊。可是我们读了《楞严经》之后，这些话了也能够体会到方法。啊，《楞严经》里面给我们讲呢，当处出生啊，随处灭尽啊，所以说是生即无生，无生即生，生与无生是一，不是二，就是生跟灭是一，不是二。既然是一不是二了，你在这个里面，你生与灭了不可得，岂不是世间相常住？那么像这样的经文，可以说是究竟了义啊。与此地所讲的是一个意思，说法不一样，同一个境界啊。所以这个地方讲，在真如心中啊，真是去无所去，来无所来呀。你无实啊，物无踪啊，生我们讲是四大活佛，说实在话，四大何尝活佛呢？此四大既然不活佛，死的时候五阴怎么会散坏呢？没有这个事情嘛。这个我这样讲啊，诸位确实难懂啊，确实很难懂啊。我上一次我记得是我用这个书做比喻啊，我们还用这个比喻书，就这本书，这是一百多张纸啊，定起来的啊。这个《华严经》里面，这个《法华经》里讲啊，是法住法位，世间相常住。啊，是法是什么呢？我们这个法就称为纸，一张一张的纸。啊，住法位，它本来就是一张一张纸。你把它定起来的时候，叫它做一本书，它还是一张一张纸。纸并没有把它变成一本书，拆开了之后散开还是一张一张的纸。所以从一张纸上面来看呢，这个书没有生灭之相。我们现在最难理解的什么呢？哎，这个书啊，这一拆开书没有了，书灭了，定下来它这书生了。实际上书哪有生灭之相呢？没有生灭的相啊， 这个说的像是什么？说的真相呢？不生不灭。啊，大家细细想这个道理，这个道理想通了，一切万法都是这个道理。你果然悟到了，你就心开意解，欢欢喜喜。为什么呢？我不生不灭啊。你悟了之后不生不灭，你迷的时候还是不生不灭啊，并不是我迷的时候就真有生灭了，迷的时候真有生灭，悟了就不生 不灭的时候，那经上就不会说圆满菩提归无所得。啊，所以一切法的真实相确实是不生不灭，换句话说，不生不死啊。那么生死是什么呢？你们在白话里面看，生死是不相应刑法，不相应刑法这三性里面是遍机所知性啊，不是依他起性啊。啊，换句话说，是一种错觉，错误的观念，绝对没有这个事实。啊，但是世间人迷惑，他就是不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啊，以为还真的有生有死，啊，生了喜欢，死了悲伤。其实哪有这个事情？所以悟入的人心如真定，什么境界里头再不动心，如如不动啊。这个在楞严里面叫做楞严大定啊。所以佛在此地给我们讲的是了无所得，我们再想一想本经的经题，有首楞严这三个字啊，首楞严是印度话，翻成中国的意思叫一切事究竟坚固。那么诸位要晓得，有生有灭还有什么坚固可说的？不生不灭这才叫究竟坚固啊。有生有灭就是有成有坏，我们随宿地这个随迷人来讲，讲这个有情众生有生老病死的，啊，无情的众生有生住一灭，讲这个世界有成住坏空，这是随宿地而说。所以真谛所说的呢，了无所得啊，也可以说诸法从本来常自其灭相，这个是从如来亲证看到这个思想的真实。而佛在我们这部经的开端也曾经告诉阿难尊者说，有三摩地名大佛顶首楞严王，在法华经里面说佛所讲的， 开示悟入佛知之见了。这个大佛顶首楞严王就是佛知佛见，而佛知佛见是每一个人本来具足的。坏在什么地方呢？坏在我们用心一时，这就迷了。教光大师在《楞严正脉》里面教给我们，学实用根就悟了。那么我讲为实的时候，我讲的为实，注意要记住，不是唯识学家的讲法。我讲为实是性相圆融的讲法，目的是叫大家开悟。名相的分析，当然有要紧的，也特别的分析的像清楚，目的是叫你开悟，避免。